这个来上班啊，打了个车，结果在路上就他打的那辆车就开锅了， 开锅了，对对对对对对，我也听说了， 对，就直接给撂半道上了。 哎呀， 所以各位啊，这种天气啊，在路上开车也好，干嘛也好，一定要注意安全。包括那天我们还一起聊了话题，这种天气其实车很容易自燃的。 对，就是对车好一点， 对自己也得好一点、 那个车如果自燃的话，那天也是特别问了一下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这个车前盖真的开始冒烟了的话，您千万不要轻易的就是啊冒烟了，我要打开前盖、我去喷喷灭火器，不行，您得就是比如说你先从车里边把那个引擎盖咔开一个小缝，然后呢用灭火器往里边喷。 对对对 对,、 啊、对， 别一下让它燎出来、啊。 哎，对对对，因为它一大面积接受空气的话，就更容易着火了，对吧？ 氧气就充足啊。 哎， 啊、今天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防中暑啊等等这方面的事项。 对对对对对。 哎、不过我们也看到一最新的研究，这国外研究一听说之后也是挺凉快的， 心都凉了。 对对对，这外国好几个国家搁一块研究，什么丹麦、英国、法国、荷兰、芬兰，哎呀，一大堆人研究出来，发现，哎呀，天哪！ 哎， 这年轻人的智商是不如父辈的 啊， 尤其是1975年以后出生的人， 不可能， 智商平均得分要比父辈低。 高磊是哪一年的来着？ 高磊大概就是 七八年是吧？ 七八七七的这个， 七八七九八零八一八二八三左右啊。 我生好几年，怎么哪吒？ 所以他这个智商就是比较低啊。他说七五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 对，都比父辈低。 哦，所以呢，这个当然肯定很多人不服，那我就觉得是不服，因为我老感觉现在的孩子其实太聪明了 啊。不服很简单，大家用事例说明，是您的这个娃现在比较聪明呢，还是您小时候比较聪明？ 对， 咱都说实例嘛。 对，你可以说一说，比如说现在娃干出来的什么事儿。啊，你可能说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干不出来，但你也可以说我小的时候曾经干过很聪明的事儿，现在的娃干不出来，或者是现在娃，反正就是说一说这个孩童时期的这个聪明的事儿吧，干的聪明的事儿， 到底谁更聪明呢？ 是自己孩童时期的也行，也可以说一说你现在有孩子的啊，现在孩子干的什么聪明的事儿， 对， 来佐证一下到底是现在孩子聪明。还是那个时候你聪明。 行行行行，咱来那个特带劲那个，你每天放那个嘣嘣嘣那个电乐， 对， 给大家鼓鼓劲儿。 好的，来大家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怎么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你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都机场可以自助办理电子临时乘机身份证了。 而且呢2018年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呢，95后应届毕业生平均的薪资为5429元。 还有这个五部新片周五上映，暑期档大幕拉开。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今天这互动话题是说您跟您家娃到底谁聪明哈， 对对对， 甭管您哪年生人吧， 对对对， 啊，都讲讲，用具体事例说明啊。 哎呦，我们先说一说路面上，你看我们今天说天热嘛，对吧，那个我姓张还说了，在昨天北青路上一大巴也着了，对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各方面的安全， 对， 啊， 那接下来时间咱们说一说这个首都机场的消息啊。首都机场开展 这是好消息， 这个叫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首都机场方面透露说，近期已经推出了全新的旅客 WiFi 网络、临时乘机公身份证自助办理等服务的新举措。 对， 那新的 WiFi 网络呢，进一步优化了登录页面，身份认证过程全程无广告，认证速度比由20秒缩减到5秒，五秒连啊，这就是啊。 对， 并且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一次认证通过后3个月内无需再次认证，让旅客体验到了回家自动连线的感觉。 哎，到这就能上上网。 对，其实这个我以前也特别想吐槽一下，比如说就是机场那 WiFi 啊。 你可能你在这地方连过了，然后你去到一个没有 WiFi 的地方，就是因为它里边有一些区域是没有、啊、连不上嘛， 出来就得再弄、啊。 你出来以后就得再，就反正就挺麻烦的一个事儿、啊。 哎呀，现在好多了， 现在好多了啊。那还有就是下载国门公安 APP 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办理电子临时成绩证明页面，再点击立即办理电子临时成绩证明，就可以进行自助办理，进行人脸识别，并将本人照片、姓名和身份证号、航班信息等信息上传，这个进行验证，认证通过之后呢，就可以正常使用，有效期是两天，只可用于民航乘机。申请时间段是早六点到晚上九点半，大家可以下载国门，就是中国的国，国门公安这个 APP、哦、啊， 这个安全性也得保证啊。 嗯， 这光靠手机人脸识别哈。 嗯。 再来看新机场的一个好消息，昨天上午呢，一座35000伏移动式智能变电站在北京新机场建设工地正式投入使用。 哦， 这个可行走的大充电宝、哦、啊，可以充分满足下一阶段呢新机场设备调试的电力需求，还可以在新机场正式启用后进一步的提供可靠应急的电源保障。 哦，这移动的充电宝，哈哈、嗯、再来看一下这个民生方面。 哎呀，35000伏。 哎呀，我手机没电了，快去充一充， 别炸了。 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啊，最近发布的2018年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95后应届毕业生平均年就是期望薪资是6174元啊，每月啊，不能不是年，一年挣这么点钱喝疯了， 有点那个、啊、太抠了。 对对对，而实际平均薪资是多少呢？5429，还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 哎。到底差多少？我现在用计算器算一下，到时候显得咱俩那个。 不不不，我跟你讲，哎、啊，你已经不用再羞涩于自己的数学成绩了。昨天我们就专门聊了偏科这个事儿，我发现我们的听众当中，哼、哦，好像数学都不是很好。 那怎么老发现咱们的错误？哎、 曾经考过有考过29分的，35分的。啊、哦，当然也有148的147的、啊、 真的吗？ 有 148 有是是、哎呦我天，对，所以我们这个数学是个问题啊。 好，计算器显示差745块钱、哦、接着说，这理想和现实差距是不小的啊、 嗯、 数据显示呢，企业对毕业生需求量最高的行业分别是工人、销售、餐饮、零售等服务型行业，其中呢，销售类的人才一直是全国需求较高或者比较紧缺的人才类型之一。 嗯， 像在南京、武汉、苏州、深圳、成都等南方的新一线城市，销售类、客服类人才的需求量正逐步追上或者已经超过了一线城市。 嗯， 报告还显示呢，在全国各大城市当中，杭州、上海、深圳、苏州为上述行业提供的这个薪资水平名列前茅。 哦， 北京呢，在餐饮、销售、客服行业提供的薪资水平分别位列全国第八、第五和第五。北京这份不高。 在这几个方面啊， 对对对， 不太高啊。 哦，一直缺少销售类人才啊。 嗯， 反正都是说话哈。 哎， 咱们前往一下。哎 哎、这真卖不出去，我跟你讲啊。 哎，对对对， 再来， 其实挺难的。 对，再来看一下，首次新中考前天落幕，7月4号，考生可以在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以及各区考试中心网站查询成绩，7月4号就可以查了啊。 嗯， 今年是北京市实施新中考的第一年，考试科目在保留语数英三科的基础上，首次允许考生在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地理、历史、思想品德中任选三门考试，其中物理、生物化学必选其一，任选的三门学科呢，按照等级赋分的原则，从高到低按照100%、80%、60%的系数折算为实际分数。7月4号的12点，北京教育考试院将会公布中考成绩以及分段统计，考生可以登录他的官方网站以及各区考试中心网站进行查询啦。 你说，爸比。 爸比， 你说爸比， 爸比， 大声一点， 妈咪， 爸比， 爸比，爱你。 月光下你睡了，目光中你微笑，你的手真小，却握得真牢，独一无二的你，如此的来得了。时间的 他向前跑，记忆却倒退跑，童年的胡闹，父亲的教导，想演变说故事，爱是一条跑道，传承着梦，接棒当你的保镖，天空真宽，我发誓让你比云高，永远我的骄傲，看着你起跑，我来助跑，回忆和泪水全都很重要，人生是希望加上路标，最初的永远你是我的骄傲，我终于能讲有你真好。 虽然说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骄傲啊，但是这个当然，而且每个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自己差，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家长共同的心愿，对吧？ 对， 都希望他跟哎呀比我强，对吧？这成为了每个家长的骄傲啊！ 打小太强也累， 所以各位啊，咱们今天聊一聊，就是您见过哪些孩子的聪明时刻，或者说你小的时候曾经有哪些哟觉得自己特聪明的时刻？ 对对 对, 对, 对， 是吧？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当然对于这个我们今天引出话题的这个测试呢，葛大爷也有话说，说这个测试说的是欧洲人的智商吧，要不德国怎么这么早被淘汰了，哎呀，还是韩国队给他绝杀的， 那还不是因为他们人走了腿留下吗？ 哎呀，不，这个你说， 不是，我说那个大家用事实的例子说明啊，不用说道理。咱比如讲自己干过什么事儿，我们家娃干过什么事儿。 对，你像人家 比较嘛， 跟过去说再见这个就说他哈、他说我小侄子三岁， 哎呦， 自己在家跟我玩过家家，说要卖给我水果，啊，一个桃子100块。我说那你给我来一个呀、然后他就给我拿了一个。哎，我刚伸手拿的时候呢，他突然掉头又回去了。回去以后又给我换了个小的。我说为啥呀？他说给你个大的，你要是吃不了不就浪费了吗？你看这孩子， 哎呀不仅换了个小的还挺有道理。 哎呀，还 对 吧， 对，太厉害了。 对，还有美问我们刚才这歌名啊，叫我的骄傲，是林志颖的一首歌。 对， 另外小吕还提供了一些这个 路况， 说这个 中关村三桥、中关村三桥内环有遗撒物啊，那开车的朋友请您注意，中关村三 桥内 环啊有遗撒物。 好，再来看看，哟 ，Albert 韩啊，他说现在孩子不是聪明，是见事儿多。另外呢，越高科技让人越傻。你别说，哎，我跟你说啊，就你这条点评，你一会儿听听我们九点半左右的那个资讯，他说这个孩子变傻，好像也是跟这个电子科技 有关系。对，人家研究这么长时间，你一下就看透了。 哎呀，你看看， 冯毅说，哎呦喂，现在孩子多聪明啊，那犟嘴的功夫。气死我，真是比不了。我小时候哪敢回嘴啊？ 是， 哎呀，现在这、 现在这孩子这口语表达能力真的是越来越强， 而且特爱说，走哪儿小孩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没完没了。 对对对对对对，以前咱都不敢说啊。 对对对， 看一下啊， 压抑。 对，来看一下这个皮皮皮皮瞎说了，那天的歌叫个买早点奔一个和给生个儿子，今天呢已经是爸比爱你招了吧，高磊是不是当爹了才请假的？ 您一定比娃聪明，这推理能力。 对，你这个，哎呀，这我不好意思说，哎呀， 高磊不是当爹的问题， 哎， 爹是早就当了， 哎，这关系几爹， 我的个，但 Zero 说、啊，我肯定比我娃聪明啊， 哦， 我这不还没娃呢吗？你还别高兴得太早， 你要再这个智商再这么耽误下去的话， 也耽误娃的到来。 哎，好，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很多新朋友问我们是在哪互动，像 Remy， 还有一位叫高丽达的朋友，我们都已经看到你们了啊，你们现在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了，说一说您见过那些孩子的聪明时刻，或者是你自己的聪明时刻啊，来让我们比较一下，看看这些孩子到底变笨了还是聪明了啊。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 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即将拉开大幕的暑期档的电影市场，好不好？ 哎，对，那也凉快啊。明天呢会有《动物世界》《最后一球》《青春不留白》《金蝉脱壳二》还有《暹罗诀》《酒神战甲》五部新的影片上映。 哦， 今年的暑期档呢也随之就把大幕拉开了啊。希望几部新的影片可以打出漂亮的开门红吧。咱们一步一步说一说。 好，《动物世界》啊，是由韩延执导，李易峰领衔主演的，迈克尔·道格拉斯特邀主演，周冬雨特别出演。 嗯， 然后 没有赵老师配音吗？ 在遥远的北西伯利亚，周冬雨出现了。然后呢，这个是 厚厚的皮毛，但他没有关系啊。虽然都叫动物世界， 这个没有关系啊。说之前在这个点映活动当中，影片是颇受好评。猫眼评分是高达 9.1 分。 我这个影片当中呢，李易峰扮演一个叫郑开思，为了偿还债务呢被迫登上了一艘神秘的游轮。 嗯， 哎，这个演员自己说看第一次看到剧本就被吸引了啊。 好 啊。好吧， 好，再来看一下金蝉脱壳二吧。 哎， 时隔五年，金蝉脱壳二归来。史泰龙扮演的越狱专家布雷斯林率领他的越狱团队，好，现在真的是真牛，干什么都有团队啊！越狱团队再闯黑监狱。 嗯， 第二部当中中国元素增多，更有黄晓明大秀中国功夫和咏春拳。 嗯，哎，这第一部我看过。 嗯，那第一部 特好看，和那个施瓦辛格。 对对对 对 对， 两个人啊， 这 样。 两位老将，啊， 一比较忽然发现还是施瓦辛格老得快点，是不是岁数大点的原因？ 没有没有没有，主要是这个干市长累的。 不是市长吧？ 啊，州长， 州长， 啊，州长， 啊，你给人，哎呀，降级别降了，哎。再说最后一球，这也是最近大家都在看世界杯嘛， 嗯， 啊，这个如火如荼，俄罗斯的电影《最后一球》聚焦的正是足球。有个落魄的球星叫尤里，和菜鸟球队流星队迎难而上，逆风前行的故事，向观众展现了倔强不屈、永不低头的足球态度和体育精神。 哎，你别说， 嗯， 俄罗斯这几年拍的这些电影，无论是那个航空的， 嗯， 还是那个就是拍那个花花女王的那些， 对对对，前些 啊都是口碑不错啊。 对，像这个电影里边也挺有意思的，一说不是要组成这菜鸟队吗？ 嗯， 就超过3000个专业的球员报名 啊， 都要参选这流星队的选拔。 哦， 经过多项考核后呢，最终就十几个人留下来了， 就是专业队员来报名参加这个 扮演菜鸟球队 啊。哦，扮演菜鸟球队。 对 啊，主要是因为演专业球员确实演不了，啊， 但是最后人家还得成功呢，对吧？ 嗯， 哎，此后呢，这个流星队就是涌现里这个队伍呢。在现实中啊，演员们就开始了长达2个月的斯巴达式的训练。 嗯， 球员们每天要进行长达7个小时的专业训练。 好，这个好，这些球员跑这儿特训来了，训完了以后都 怪不得世界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对对对对对，都用的是这帮电影演员。 但是你得说啊，人家这个影片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 那是 拍得好。 嗯，再来看一下《暹罗诀》《酒神战甲》是首部在国内上映的泰国动画片。啊，影片讲述了身怀神器的泰拳少年奥特的热血故事。红海行动中的蛟龙小队员杜江、蒋璐霞、王雨田、郭家豪再次聚首为影片配音。 嗯， 哦，这个挺不错。泰国的那个讲泰拳的电影，我记得当时最火的是一个叫什么来着？ 冬阴功。 不是冬阴功，还有一部， 还有一部呢。 这叫什么？拳王什么？拳霸好像是什么东西的 哦， 哎， 你说的我也有点 沸腾， 但是这回是动画片， 嗯， 丰富一些。我前哎，我昨天还哎前两天 嗯 看了那个超人那动画片，嗯，挺好看的， 就是那个超人总动员是吧？ 对对对，虽然名字听着特俗啊，各位，嗯，但是还是挺好看的，而且这里面 又是一个被翻译的名耽误的， 对对对。再来看另一个电影《青春不留白》，是一部青春题材的轻喜剧电影啊， 嗯， 聚焦90后大学生创业家这一个独特人群。 嗯， 大四的毕业学生王国栋啊，在经历这是90后叫的名字， 嗯， 在经历了第66次求职失败之后，决定放弃找工作啊，走进了创业大军的行列，开办了一家传媒公司 啊， 和其他两位青春合伙人一起书写着艰难拼搏、冷暖自知的创业传奇。 好，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啊，这个天儿越来越热了，我们给大家一点小贴士吧，在这个热天当中如何去防止中暑啊。第一是不管运动量多少都需要增加液体的摄入，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如果需要在高温下进行体力劳动或者剧烈运动，至少每小时喝2到4杯凉水，体量大概是500到1000毫升，水温不宜过高，饮水应该少量多次 啊。 第二呢，高温天气的时候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否则失去更多的体液。同时呢，应该避免饮用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胃部的痉挛。 哦，还有第三，如果不得不从事体力劳动或者进行剧烈运动，至少每小时喝2到4杯的清凉且不含酒精的液体，同样是500到1000毫升。运动饮料可以帮助人们在流汗的过程当中补充身体所需要的盐分和矿物质。但是这个运动饮料，如果你不运动，好像不能喝吧？就喝了会胖，真的。嗯。看看新朋友 Vivian 问如何互动，就是这样互动 啊！ 对对对，小吕又提供一路况，小吕你这一路走的不容易啊！ 哎呀， 说北辰桥内环两车又追尾了， 哎呀， 是这样的，应该天也热，然后阳光也刺眼，有的时候就是容易发生。 小吕啊，你怎么走到哪有事故？ 哦，你能说是问题在他？ 你是柯南吧？你是？ 哎，我们提示一下。现在西三环紫竹桥南向北内侧车道也有事故，万全庄桥北向南车多啊，都要提醒大家注意吧。 好，还有 Nancy 也是新朋友啊，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就这么多新朋友。 对， 来说说您家孩子聪明还是您聪明？举个例子，忙里偷闲说现在孩子聪明不在点儿上。 哦， 你手机智能玩的溜有什么用啊？我举个例子说，灶上锅里烧着汤开了，溢出来就喊妈，锅里汤扑出来了。 哦， 你还得骂他傻呀，不会关火呀。 哦。 再有了，刚倒的开水在杯子里拿起来就喝，烫，就不知道倒着凉没开呀。 好， 喝饮料都喝傻了。你俩说哪代人聪明？ 这个倒也是，就是生活技能感觉弱了， 还是您本人比较聪明？ 哎，不是，我跟你说，说你也笨了，你应该想办法把它给调过来，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都是从这儿长大的吧，就一开始扑锅哪知道要那会掀锅盖。 不，这个就是他现在就是说你一次两次，你不知道，你后面三次四次还不知道， 哎，不知道， 这就是事儿了啊。 就你说的是， 对，七月就说了啊，我娃一岁多刚走稳那一会儿，喜欢玩海洋球，就一个一个呀，从里屋往外屋拿 啊， 哎，我就是我说就只能再拿最后一次了。他出乎意料的是，他搬起一筐就往外走，路过较窄的地方还知道掉个身儿，自己先过来，好让球筐也能顺过来。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惊讶，我觉得我这么点的时候真干不出这种事儿来。哎呀，就这种换个想法换个思路的这种， 哎，这是够聪明的。 你别说是，哎，我这个让我想起来了，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妈他们经常就是好像不知道是为了测试我智商还是干嘛，经常会让我玩个什么东西呢，就让我拿了一根长棍子，就跟那种扁担似的，然后出房门，就是要看我能不能出去。 哦， 就让我横着拿着然后往外走，就是那时就是很小很小，我稍微有一点点记忆，就是让我能横着拿， 每天让你练这个。 不是，他就是好几次让我玩这个东西，我当时就想，我那个时候还就想，这傻不傻，就输过来不就完了吗，就能出去了。 哎，顺着，对对对。 对啊，你看，哎呀。 啊，就没出去啊那会儿。 出去了，出去了。 哦。 对，我当时就在鄙视他们很傻。 我觉得你的特点不是聪明， 哎， 你的特点是嘴硬。 哎。还有思也是新朋友，问咋互动，看到您了啊。 对，飞翔黑豆芽说现在孩子不是聪明就是见识广了啊。马上是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读您这个啊。 好。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美元指数重返95，国际金价下跌创年内新低，已经触及1250美元支撑。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252.76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宝石皇后珍珠是六月的生辰石，也是结婚30周年纪念石。菜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珠光溢彩，华贵天成。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金银证产品呢正在热销。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再来欢迎两位新朋友， 对对对， 使者，还有一位叫郑卫强的。 是是是， 啊，今天早这么多新朋友啊， 特别高兴 啊，欢迎大家。 就是聊到了您聪明还是孩子聪明这话题之后，大家可能都有的说，现在孩子聪明点还是您小时候聪明点呢？ 给我们举例子说一说， 对对对， 就有哪些孩子聪明的表现啊？我待会儿我说一位，哇天哪，我刚刚看了笑晨啊，他是这么说，小时候小孩不都喜欢问妈妈我是从哪来的吗？ 问过问过， 对吧？我的女儿3岁的时候几乎天天不厌其烦的问， 这叫拷问，这是、 哎、有一天呢和她躺在床上，她又问我 啊， 我就给她编故事嘛 啊， 说是这样啊，是爸爸和妈妈从身体里取出一些像小蝌蚪一样的小宝贝儿、 啊、 然后放在一条河里，他们要奋勇作战，打败对方柔弱的小蝌蚪，最后呢最英勇的两个结合就变成了你。然后我女儿听得特别认真、 哦、 然后若有所思的沉静了一会儿以后，突然抬头问我，妈妈那条河在哪儿？ 有道理，是吧？那我诞生地在哪儿啊？ 哎呀，这个瞬间，妈妈，你还这瞬间就觉得我还不如说从石头缝里蹦的呢。 人家专家说了，不能给孩子瞎编，你知道吗？你把自己编进去，这怎么解释？ 哎，对对， 天天问你河现在。 哎，我要去找我的母亲河。 哎呀，现在理解什么叫母亲河了吧？可能孩子从此地理就会有所大幅度的提升。 哎，一直在找那条河。 对对对。我上半段念一半，飞翔的黑豆芽说的话、他说小时候你觉得我们这小时候玩具、要坏了自己做自己修， 嗯， 你修过吗自己的玩具？ 对，这 反正 就自己拆嘛， 啊对， 自己拆 第一步、 对、 那现在孩子当然第一步也做到了，就会破坏。我以前玩的玩具自己还能发明一个呢，现在你手把手教的他也不会、 是现在的这都是电子玩具，以前都是手工玩具、什么什么链条枪啊，什么那个打炮的那个，就是那个打火药的那个机器啊， 打炮枪 啊，对， 你听着都不像不让玩的，你这都。但是反正现在像你说的这个设备啊，特别的方便， 都是平面化了 啊，对、然后特别高级，最后这人反正就是自己动手能力就会越来越 差，动手能力会差一些、还有再来看一下这个红说了，6岁的女儿，昨天在天台顶上看晚霞，女儿问远处的一排路灯是什么。我说你觉得像什么呀？女儿说那是未来。我说什么是未来？女儿说我就是你的未来。我接不下去，这 泪流满面了， 这都是什么人呢？这哎，我跟你说，现在这孩子这 真 无敌， 不是聪明的问题。 还有那天我们的互动另外一个话题里边也有一孩子，就是他这跟妈妈说他跟孩子吵架，然后说他嫌孩子嫌他唠叨嘛，然后他说你别嫌我唠叨，我唠叨也是为你好，将来我不在了你能生活得更好。然后人孩子儿子说了一句什么，那个没有你在活得再好也不是好，有你在再怎么样都是最好的。你就 特别套路， 我跟你说，你就这种话。还有这个女儿6岁 说我就是 那远处的灯是什么， 是 未来。什么是未来？ 我就是你的未来。 嗯， 这就是一首诗啊。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哇、哦，这个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互动话题发给那些科学家，让他们看一看，你们要不重新研究一下。 这大概是朋友圈教育的作用吧，都是那个鸡汤文的。 没有没有，不是这个绝对，你即便学了鸡汤文你就说不出来。 是是是是、嗯、这太感人了啊。 再来看看对吧， 对，一堆字母说，不是说孩子聪明不聪明的问题 啊， 毕竟环境和见识都是我们那会儿不一样的嘛、啊、但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 哦、 就是现在多数孩子都称呼长辈你，哎，他不说您 啊， 你怎么样？和谁都说你。 嗯， 幼儿园就这么教， 嗯、 不论对错，这样真的好吗？啊、嗯，我们小时候学的都是您，毕竟是中国，不是国外，该有的礼节在哪儿呢？ 嗯， 我觉得这说的有道理。 嗯 啊，对。 好，还有 幼儿园这么教的， 一二三道说了说，哎呀，俩孩子，一个一岁半，一个四岁，大宝这嘴呀、啊，我是服了，不仅能说，情商还特高。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呀？ 对对 对， 你比如说，就像刚才那位妈妈， 嗯， 人家说什么？对，我就是你的未来的。你给我举个例子，他怎么能说了啊？ 永恒志还是祖辈聪明，以前28岁早就有孩子了，现在指不定有多少单身的汪汪汪呢。 那不是，那这恰恰佐证了， 啊，为什么 现在的女性变聪明了？不好骗了、哦。 你这个分析是不是你的教训？ 是不是有道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就说是孩子聪明还是你那个时候聪明， 对对 对吧， 好，动心眼 的，然后呢都给我们说一说，就是孩子哪些聪明的时刻，举个例子说一说、 嗯、好，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就是朱婷36分中国女排3-1战胜荷兰，世联总决赛力夺开门红。在 A 组的首场较量当中呢，面对劲敌荷兰，首局先负的中国女排凭借朱婷的强势表现成功翻盘，连扳3局3-1逆袭夺下开门红。四局比分是20-25、25-21、25-22和25-18啊。哎，这个中国女排这支团队啊，非常的棒啊，就像我们前几天说的，你看人家坐着高铁的二等座。前去参加比赛、 哦、啊！高铁二等座坐得开吗？他们 对，所以很多听众都觉得心疼他们，说这大长腿能伸得开吗？ 嗯， 你看甭管坐到那儿去什么，人家照样拿能赢， 用实力说话。真的，我觉得这个自己业务干得好，在哪儿都受人尊敬。 嗯，对，嗯。 希望多点朱婷啊，咱不能每次都指望他一人。 嗯，当然这个能赢肯定是一个团队的问题啊，团队事啊、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来说一说这个世界杯吧，好不好？ 足球， 说一说这个几个比分吧，好不好？ 好好好好、嗯，来关注一下。 好， 德国，哎呀，补时失两球，负于韩国了啊。 嗯， 首次在小组赛就出局了、 哎、 这一次世界杯是有很多让人惊讶的地方， 冷门， 对， 冷门跌出、嗯、 足球强队就此拜拜、 嗯、 啊、 嗯嗯、 瑞典的3-0啊，是和墨西哥携手晋级。 哎，还有就是巴西2-0夺头名，瑞士2-2哥斯达黎加啊、这个战平，然后呢也是出现。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要说点花絮吧啊、这个世界杯的花絮。 大部分还是伪球迷嘛啊。 嗯，对。先来说一个让我们挺感动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这一届世界杯上，我们都知道在巴西队当中也有咱们这个国安的外援、 嗯、 对吧，就是保利尼奥。不，前恒大，他是前恒大的叫保利尼奥，这咱国安的是奥古斯托 啊。 那么在昨天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奥古斯托其实在下半场进行到第79分钟的时候是替补出现的，等到比赛结束之后接受采访区的时候呢，有北京媒体就专门就带了一条咱北京国安的围巾，就带到了这个混合采访区、 哦、 然后当时这奥古斯托看一下，一眼就看到这条国安的围巾了，然后就很亲切的就把这条围巾就拿过来就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哎， 然后呢接受采访啊。哎，这个大家 终于直接和 中国有关系了， 产生关系了。 哎， 我也觉得是， 对， 而且咱北京啊， 哎，对，你别说，还有一个也是产生关系的。 啊、 昨天晚上2-0战胜德国队的这个韩国队啊，里边进第一个球的人 啊， 金英权，他也是中超的外援啊。 哦，你看看， 哎，对对对， 全世界优秀的运动员， 哎，都在 踢球。 都是踢给我们看、哎、谢谢你们、 哎、是就是反正我们 就很亲切嘛， 就我们主体没去啊 啊不 主要 对，但是呢我们的、嗯球迷去了，我接下来就要说这个消息啊。尽管中国队没有踢进世界杯，但是去的球迷比英格兰还要多 啊、嗯。 这根据这个 FIFA 公布的数据显示呢，啊，全球的球迷在去年9月已经买了170万张的世界杯的门票， 嗯， 今年3月又买了40万张， 嗯， 分国家统计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俄罗斯有80万张，啊，美国8万，巴西6万6，哥伦比亚6万，德国5万5，墨西哥5万2， 嗯。 阿根廷45,000，秘鲁39,000，中国37,000，澳大利亚35,000、 啊。 哎，前十当中只有美国和中国没有进世界杯，但不妨碍这两国球迷参与这盛会啊。 哎呀， 啊，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英国的球迷，英格兰的球迷只买了3.1万张的门票。那么中国人买了3.7万的这个门票，但实际前往俄罗斯的中国球迷多达6万人，就没买门票的还有。 不买球门票，就在外面看大屏 啊。对， 就这种。 为什么没有主队还要出国看球呢？ 哎，旅游也是旅游。 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呢，多数中国球迷更欣赏别的国家队 啊， 他只能这样。比如德国呀、巴西呀、西班牙都有大量的中国球迷啊、 嗯。 此外呢，比起足球，另一些球迷更青睐追星、 嗯， 尤其对于生活在社交网络上的年轻一代，比如 C 罗， 嗯、 在微博上180万粉。嗯、 哦，其实而且我要说一下，咱们中国球迷关注的点都特别，就是特别有意思。 嗯， 我前两天这个碰见春妮姐了。啊，这个 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 哎、对主持人春妮老师，哎，你知道他看足球看的是什么吗？ 嗯， 他说，哎，韩国队那个门将啊，就昨天最佳球员那个门将，他那个发型永远不乱，皮肤那个白呀，说他很多人都怀疑他肯定是化了妆了，但是后来人家出来辟谣了，真不是化妆，他每天都是护肤的。哎呦我天哪！我说你们到底都看什么呀？ 在足球场上看美妆， 对 人才， 哎，就是每个人看的角度都是不同的。 所以哎呀， 那 说中国球迷形象不错啊，在俄罗斯一般不喝酒。 是，你知道为什么英格兰球迷 我也知道。听说，据说俄罗斯的球那个部分球迷已经进行了之前特战式的训练。 对，因为他们去年的时候曾经跟哪一年欧洲杯的时候是吧？ 和那个英格兰足球流氓吧。 对对，一群就开干过啊、 嗯， 所以我估计这帮英格兰球迷啊， 是200打了1000，当然这不值得 对对对 不值得推荐了、啊。 估计他们说算了，别去了啊。咱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保持互动啊， 嗯、 说一说咱们这边聪明的孩子们吧。 对。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宝石皇后珍珠是六月的生辰时，也是结婚30周年纪念时。菜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珠光溢彩，华贵天成。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证产品正在热销，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哎，看看啊，Nancy 说了，哎呀，终于找到组织了啊！说说我们家吧，我觉得吧，我老爸比我聪明。 哎，这头一个是吧？ 说只是现在年龄大了，好多新科技跟不上潮流了。不过人家一直在学呀， 哦、 现在玩微信什么的，那玩的可溜了啊！再说说我娃吧，他。哎呀，那淘气是换着法的淘，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这小妞还不到2岁呢啊！我觉得最不聪明的可能就是我了，啊、 这当不见的不行。 哎，对，不过我觉得我不是智商问题， 哦、 是觉不够睡，每天都困的，你知道吗？ 哦，缺氧。 不是，就是各种累，照顾孩子。 对对， 啊、 这个沈，这个大姐挺逗的啊， 嗯、 2岁半的外孙儿啊、嗯，有一天呢，刚吃完饭，看见新买的饼干，我还想吃， 嗯， 然后。我就说了啊，刚吃完饭啊，不许吃。 嗯， 结果小外孙就说，不是我要吃，是我肚子里有个虫子， 哦、 他饿了，他要吃。 哦， 2岁半就跟我玩心眼 啊！是啊，你就跟他说虫子，虫子是害虫， 我们现在 饿死他算了。 我们现在吃点药把他打下来。 你说咱俩这孩子、 嗯， 对吧？孩子为你教育疯了不行。来看一下啊，小葵说了， 嗯， 咱小时候小学前没接触过英语，但我小侄子刚满4岁，打从学说话开始就学英语。有回送他去幼儿园，临走了说 Bye, I love you。他啊、我说 Bye, I love you。他马上说 I love you too。我逗他说 Really？ 然后结果他表情非常严肃的说 I love you。 Do you have any about 什么？哦，哎呀妈呀，我都差点没认出来，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我很爱你， 对， 你对这有什么疑问吗？哦， 采用了官方语言的模式。 哇，天哪，这是 完 幼儿园呐！ 小葵，你完败了。 小葵瞬间说：“你刚才说什么？” Hunter 徐大说：“我儿子能在停车场准确的找到我的车，还能读出我车牌号的数字，关键是他才1岁0.8个月。 哦”哎呦！ 哎呀，你买了一个这个， 哎呀， 不是买，什么叫买了一个？这有一个、嗯、这个神肉找车的这个设备啊！你要是平常找车很困难。来，娃，给爸说车在哪儿？前行500米，右转。 没有，他不是，人家他娃说了，车号是京 A 多少多少多少多少，京 A 多少多少，只知道报号。来看看，还有使者说了，我�可定很聪明，因为我6岁就把冰箱拆了。 冰箱。 哎，我想知道你现在 这拆的是 你能活到这么大，是代表了你爸妈的宽容？ 怎么拆呀、啊？冰箱我都无从下手， 是吧？那玩意儿挺厚的。 再说里边那么多吃的，哪有功夫拆它呢？ 你看你就没他聪明吧？ 就是到吃， 他拆完了再吃啊、 哦。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一组资讯啊，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于7月14号至8月25号举办。那本次儿童戏剧节历时43天，来自16个国家的剧团将上演61台剧目，229场演出。来自北京东城区革新里小学的学生将用英文表演中国儿艺的经典剧目12个月。哎呦，你看刚说到儿童 ，Really？ Do you have any doubt about it？ 你看。有什么疑问吗？非常聪明、那美国夏洛特儿童剧院的学生将出演中英双语的中国剧目《成语魔方》。戏剧节演出当中呢，100元以下的低票价占总数的40%，同时呢还为外来务工子女、残疾儿童、低保家庭等困难群体免费派发了公益演出票。 再来关注一下张艺谋、邹静之担任编剧的《一秒钟》正式获准拍摄。故事讲述70年代中期看电影是人们重要的精神享受，然后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跟电影有关的啊。 嗯，另外呢，奥斯卡主办方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院学院呢，今年招新人数再创新纪录啊，928人获邀成为其成员。哎呦，拥有奥斯卡奖的这个评委资格，包括刘德华、金城武、张艾嘉、娄烨、严歌苓等华语和华人电影人。 嗯，还有再来看一下这个吴琼，作为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早已功成名就，然而他总是勇于尝试创新。这一次他又成为了音乐剧《哎呦妈妈》的主演。今天至7月1号，这部由杨婷导演的音乐轻喜剧在北京喜剧院上演。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啊，北京电台的著名主持人 Mr. Q 也将会在这部剧当中扮演角色。 哦， 扮演一个这个就是吴琼的儿子。嗯、 哦，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Mr. Q 的这个我看一下舞台装还是很帅的啊。 他本人 啊、本人也很帅啊，差点说错话。 明晚呢，最美的歌声唱给你，改革开放暨新时代经典歌曲庆七一音乐会将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 嗯，还有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重头戏之一，2018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易会将于8月24号至27号亮相农展馆11号馆。届时呢，国内外数百家文创企业和机构将立足于交易，搭建供需共对接的桥梁，促进文创 IP 的市场转化，拉动文化消费升级。 哎，那么今年呢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昨天呢，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代表日本永清文库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无偿捐赠36种4175册珍贵的汉籍啊。国图呢为配合此次捐赠，专门策划了书卷唯美友谊长青日本永清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展，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中日文献交流互传的这种历史。 嗯， 这个我看还有一个消息，但是咱俩是没什么希望了，大帅。 哦，什么消息？ 这个某网络发布了一款新的游戏，叫《危机历险记》。数学的学渣就玩不了了。要在游戏中扮演一名女孩，通过修复桥梁和传送器等建筑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威胁。所有的谜题设计都需要通过微积分知识来解开。 哦，哎，这款游戏我觉得特别好。 真的吗？ 因为我原来学微积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用它。我就学这玩意儿有什么用？ 就是你会。 就是觉得啊，会吧，应该。 好，我要下载这个游戏让你玩一玩。 真的是，就是觉得学的没用，所以他你看他如果 现在有用了啊， 使用的方式的话，会更加让大家学好微积分啊。来，咱们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都有哪些孩子们的这个精彩瞬间啊？ 是是是。 这个吴小乐说了，儿子1岁3个月啊，正式开始模仿的时候，我们怕他玩手机，尽量控制自己不动手机，但是经常控制不住啊，又控制不住自己啊，他就知道了哪个手机是妈妈的，哪个手机是姥姥姥爷的。我们不玩手机的时候，他要是拿到我们的手机也不会玩，就拿过来递给我，拿给谁递给谁。 哦，认得清 啊，拿到谁的就递给谁的啊。还有就是谁的眼镜要是被他拿到了就会递给谁，还会把眼镜腿打开再递过去。 哎呦，这可够逗乐的。 1岁3个月呀。 哎，现在小孩都特别会来事儿，是不是？ 嗯，你看看这智商情商， 说话也是， 对不对？我是你的未来，哇！ 彩虹说，我小学毕业那年和哥哥一起去上那个上门便宜卖那供销是积压的鞋、一家那个大妈不想买，借口儿子不在，不知道鞋号 当时我可是灵机一动，让他把儿子家里的鞋拿出来比一比就知道了。大妈笑着说啊，你太聪明了，那我就买吧。 哎呦，嚯你说，哎，我想知道彩虹你现在在做什么职业？ 那肯定是销售大王了，这么聪明。 对对对，你现在有没有在从事销售相关的职业？ 这太厉害了。大妈又失败了。 来看看啊，还有一些朋友 Lonely 说，大概5-6岁的时候看家里人组装过一次落地式那种电风扇。过了一阵呢，邻居家也组装电风扇，倒腾半天也没组装上。我过去5分钟我就给他们解决了。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啊。前几年我小侄女3-4岁的时候，自己能把我智能手机的音乐打开，找到自己喜欢的歌，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其实不是谁更聪明，只是环境造就的人更适应什么环境而已。 哎呦嚯！ 你看这个，我感觉他还是在显摆他的聪明。就说这话直绕。 是，就主要是看前半段啊。好。再来看一下 Vanny 啊，就说了，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啊，老师从未要求过父母检查我们的作业。现在的小学老师不但要求父母检查孩子的每项作业，还要陪读陪背。我儿子的语文和英语作文英语课文我都会背，我要是背不下来，儿子肯定就不背。老公颤抖着说，咱家幸亏有你呀、啊。合着 老公 根本背不下来是吧。我告诉你，这都逼的，而且还就是你那孩子有点惯。我是觉得 对， 我就不信你不背他背不下来。 那别人考试的时候你也不能陪考啊。 是啊， 对吧？ 所以我建议，我觉得这个习惯不好啊，应该改一改给他。 一会儿让大帅告诉您他是怎么背下来的。 哼，看看我的后背就知道。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来欢乐谷，和你爱的人共享欢乐时光吧。6月30日至8月26日，北京欢乐谷狂欢节，送您激情与狂欢，更有4期甜品王国，酷爽黑萌。这个夏天狂欢怎能没有你？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全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全工。 哎，您好。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这个高温天气还会持续很久吗？ 对，还得持续几天。那么今天首先北京就是一个高温炎热的天气了。现在8:30，城区的气温已经上升到了31度上下。从天气形势来看呢，北京上空也是维持偏北气流控制，所以阳光强烈，还有一些小北风的扰动增温作用，预报的最高气温呢在35度，恐怕也挡不住。城区呢到下午可以达到36到38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呢要注意遮阳防晒和防暑降温了。那么从今天到7月1号星期天啊，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影响，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是在暖气团的控制下，北京呢将维持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比如明天白天最高气温预报呢就是37度了。那么这么高的气温也使得不稳定能量的加剧。那么在山区啊，空气的对流运动啊是比较快的，容易形成短时的雷雨。所以这几天如果前往山区游玩啊，还要注意防备。不仅是北京啊，整个京津地区呢都是高温热浪。像天津在未来3天最高气温都在35度以上。石家庄呢未来5天在35到37度，而且注意的呢就是上述地区在下午的时段啊，柏油路面的温度可以达到60度上下，所以开车远行外出游玩的朋友要注意车辆和交通的安全了。主持人。嗯，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介绍和提醒啊，谢谢您，再见。 再见。 哎，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路况。那么东二环北段十条桥到建国门北向南的临时管理措施已经结束。另外呢，我们来关注北五环奥林西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东三环分中四桥到京广桥南向北，还有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建国路华茂东路到国茂桥东向西，以上这些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而在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四上桥北至吉祥寺桥路段呢，交通运行压力集中，莲石东路南沙窝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呢持续拥堵，队尾已经接近衙门口桥了。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要注意出行安全。稍后我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孩子聪明的事儿 就是有研究显示说是这个孩子现在不如父辈聪明了啊，那个我们需要一些实例来佐证一下。从今天早上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个孩子都贼精贼精的， 在讨好别人和照顾好自己方面都是比较 真的是，你会发现 他很擅长这个你看神经质李小事儿， 嗯， 我订婚那会儿两家人吃饭嘛，我外甥小吃完饭就想回家，我姐说呢大家都吃好了咱们就回， 嗯， 然后我外甥就一个桌子一个人挨人就问啊，您吃好了吗？您吃好了吗？您都吃好了吗？逼着大家吃， 好，还好你这小外甥没冲着你那个女朋友喊，你为什么要嫁给他？让我们在这里吃吧。 哎呀，我的妈呀！ 所以再来看看啊，小薇说了，我娃的小嘴每天像抹了蜜一样，从10个月就会说妈妈好、爸爸好，见谁说谁好。 哎呦，我的天哪！ 现在3岁了，每天我陪他睡觉的时候，他都会说和妈妈一起最幸福了。反正各种甜言蜜语，我都快晕了，你知道吗？我时刻提醒自己，我要保持头脑清醒。 现在 我绝对不能被他打扰。 起这种糖衣炮弹的故事了， 谁知道后面会要什么？ 对对对，郑伟强说：“我为什么要跟你们着急互动呢？我就要说一下。”我闺女2岁的时候，我一训她，她就说：“再训我，我让我妈妈给我换个后爸。 ”哇、哦，这电视剧看多了吧？我觉得，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网络啊，电视对孩子影响特别大。 真是的，好家伙， 太狠了，说出这个话。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以前老有人，就是，尤其我们那代那些父辈们，他们经常会。比如说就吓唬你，就后妈特别坏，后妈特别狠，后妈怎么样啊，可能是为了不让我们撺掇换后妈是吧。 但其实现在这个继父母其实对孩子都挺好的，一般来说， 对，因为越来越多了嘛。 嗨， 来看看啊，还有奋力的活着说了，我家娃啊1岁半会用打火机，一开始啊看到我拿烟他就给我点火，后来呢天天是一看到我到家就开始往我嘴里面塞烟，然后 就要给我点火， 然后就给我点烟，抽的我都想吐，关键是我抽完一根他又塞一根，抽完一根又塞一根，吓得我直接不敢抽了。你看 你看为家庭戒烟做出了巨大贡献。 你看这孩子 就是必须注意用火安全， 这孩子一定是他妈教的好。 这就是妈吧。 哎哦，这头像是个女的， 这就是妈， 这就是妈妈 啊！ 那应该是爸爸教的好啊， 这绝杀呀！简 直，哎对。 四夕说：“嗯，还没孩子，但是我小时候我自己呆呆傻傻的，希望我们家孩子比我有灵气儿。”但是您这么看着肯定是有灵气儿啊。 嗯， 那个春秋说，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上课时候老是玩，可是每次考试都得满分，老师认为 他抄了其他同学的，于是在考试就单独让他自己离同学的课桌特别远，但是他还是满分，后来老师就没话可说了。 那老师你是不是也该道歉一下呀，对吧？ 哦， 对吧？你这平白无故的去猜测人家， 对对对 对, 对， 你最后 可能人家底下也交流， 搞成这样，那我觉得老师你得当着学友的学生的面对吧，向人家表达一下 怀疑， 是不是？ 有道理。 那、再来看一下云的， 你是被怀疑过 啊？有过，所以呢，我现在提到这种事情， 你考过满分吗？ 啊，就是反正考的比较好。 就和自己相比是进步。 哎，对对对啊，来看一下云淡风轻说了，我是60后，儿子呢是90后，明显的是儿子比我聪明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有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明显的玩不过啊，人家这个儿子后来上的是北大，现在在麻省理工， 这个是确实是聪明。 哦，这个就厉害了， 这个相当聪明，这个可以玩那个什么危机历险记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 设计历险记， 哇、你比如说，两岁多的孩子能编出各种谜语， 两岁多自己编谜语， 四岁多的时候看《非常六加一》，一方描述一方猜，出现泰山的时候，电视上的人费劲的，在什么名山什么省，我儿子立刻就说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啊，安全责任重于什么？ 对，这样不就能猜出是泰山了吗？ 哦，明白明白。 出题的人没他聪明， 哇、 广取博受，哎，观察能力很强是吧？ 对对对， 记忆力也好，反应还快。虽然 C77 啊，是的，不只是智商高，情商格外高。有天女儿在画画，我给她拍视频，看她认真的样子特别可爱，我就问她，你为什么这么好看呀？她停笔思索了一会儿，回答我。因为你很漂亮啊，我是你生的吗？ 哎呦，这些孩子哇、厉害！哎呀，我觉得好好培养一下，将来一个个啊都会将 都不是凡人。我跟你说， 其实是这样。那个白岩松前两天还说过一段话 啊， 就是这个是有视频的啊，不是老瞎传的白岩松语录，是白岩松说，在未来社会，口语表达将决定一个人的将决定一个人的前程和前途。 哦，就交流很重要。 对对对对，好，接下来的时间，那么咱们继续来说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来关注一下百余种新品荷花绽放圆明园，迎接八方游客。 哎， 拥有347个荷花品种的圆明园是京城赏荷花的绝佳场所。昨天圆明园第23届荷花节开幕，中国红、万维沙等100多个新荷花品种首次亮相，生成几率仅10万分之1的并蒂莲也娇艳绽放，迎接八方游客。 并蒂莲 啊， 这么难得呢哈！ 有、 哦， 赶紧带着情侣去看看啊！ 位于圆明园寒秋馆的精品荷花展呢，精选园内200多盆珍稀荷花、晚莲、睡莲等水生植物，游客您可以在近距离的观赏各种这个花姿色韵。中国红呢是这个系列是圆明园今年首次引进的品种，这个品种荷花的花大。色艳，花期还长，不怕冷。原本只在盛夏绽放的荷花，能从四月中旬持续盛放到十月底。 嚯！ 圆明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中国红系列源于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标志性景观感悟之泉。根据设计要求，感悟之泉所种的荷花品种呢，花色需和中国馆建筑主色调中国红一致。花卉专家培育出9个红色荷花品种，统一都命名为中国红。 嚯！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届荷花节将会持续到8月20号，大家可以去关注啊。另外说一说，迪士尼主题马拉松赛事将首次在上海举办。 哦，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宣布，度假区将会携手上海国际马拉松共同举办起跑迪士尼赛事，首次赛事将于今年9月15号到16号在度假区举行，7月2号起接受报名。 这有什么？它有三个长度嘛？ 嗯， 3.5公里、5公里和10公里适合不同年龄段参与、 嗯、 啊。那么这个标志性的景点，比如说上海迪士尼乐园、迪士尼小镇、 嗯、 啊、星愿公园等等。 嗯， 这有什么区别吗？它有20多年历史、 啊。其实是这样 啊， 它主要像这种跑，最主要的是你比如说是我穿着那个米老鼠的服装， 哦、 穿着唐老鸭的服装，我在那跑。其实就是还是一个整个它的动物形象的一个展示嘛， 嗯、 对吧？啊、 嗯，卡通形象不是动物形象、嗯、 对对对，卡通形象的展示啊。 对，也有白雪公主。 哎，好。再来关注一下第29届香港书展，下个月举行，年度主题是爱情文学。 哎呀。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29届香港书展7月18到24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本届的书展呢，吸引来自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家参展商参与，展示优质读物，举办310场不同种类的文化交流活动。 为了配合年度主题呢，书展文艺廊特设文间友情专题展览，介绍香港不同年代具有代表性的10位爱情文学作家，包括张爱玲、亦舒、林燕妮等等。展览将展出这些作家的珍贵藏品，如绝版小说和手稿，并播放由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和舞台剧选段。 嗯，再来说说这个载人太空试飞可能会很快就实现了、 嗯、 啊！贝索斯明年就卖太空客的这个票了。 哎呦吼！ 美国这个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创建的蓝色起源公司说呢，将在2019年开始出售太空旅行客票，但目前还不知道客票的价格。 嗯，嗯，好吧，这个 必须得买往返啊。 那对。别忘了啊，订了单程可就坏了。 对，别图便宜啊。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互动话题。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要特别为您提醒，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收缴期即将结束了。根据市无线电局关于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收缴期要求，已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单位缴费时间截止为6月30日。 请尚未办理续费业务的缴费单位携带贵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复印件，于6月30号前到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缴费手续。地址是北京市丰台区73环南路1号3层C6税务服务窗口，联系电话是89150403。 请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缴费单位不要忘记按期缴费，欢迎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笑笑妈说了，早上好啊，早上我5岁的女儿被热醒了，发现电扇不见了，说她好热呀。我说爸爸怕你晚上睡觉吹着，就给你搬出去了。我说妈妈去给你搬回来。孩子说妈妈别搬了，开空调吧，我看她能把空调搬走吗？ 最后这一句、哦、 这太强悍了，这个、嗯、好家伙、啊、 要转发给孩子他爸呀、 哎、 影影说我闺女5个月就会爬、 嗯、 一般8个月会爬，10个月叫妈妈，一般1周岁以上说话、哦、现在2周岁了，每次吃饭都喂我， 嗯， 边喂我还说妈妈辛苦了，妈妈吃， 妈妈太辛苦啊！ 哎呦， 我就说现在孩子老会说话了， 真的是 嘴 这情商特别 是是是啊！哎呦，特会哄着家长了，现在不知道谁哄谁。 是太阳说了啊，母亲经常教孩子背古诗，才一岁半就会背好多的唐诗。有一次我们坐火车路过黄河，就告诉他这是黄河，他竟然脱口而出“黄河入海流”，当时就把周围的人给震住了。后来女儿没上小学之前就认识了一千多字，能背100多首古诗，能自己看简单的小说，我觉得这娃好聪明啊。 这主要还是培养的好。 其实是这样啊，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个文献，就说到了，说这个孩子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让他读一些东西，或者是让他学一些这个文章什么的，等等的。你看似他好像是没有记住这些词，或者没有记住这些诗，是因为语言分为那种词汇分为常用词汇和不常用词汇， 是 就是他有一些已经完全掌握了词汇，可能就只有很简短的一点点，他会经常跟你交流，但是那些不常用词汇其实已经在他的脑海当中了， 形成印象。 如果遇到以后再次遇到触发的这个灵感的话，他就会调用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还是让孩子多去看看书啊，这些像这个背古诗， 是 是有好处的啊。 但是我看也有玩手机玩特溜嗖的 啊，谁？ 那是谁说的？虽然玩手机不好，但是我要说的是， 哪去了？等会儿我也刚才看到这 跳玩那个什么跳一跳，是吧？手机跳一跳啊，准。我们家儿子5岁，玩微信跳一跳900多分。我玩最多200多分。 哎， 呵呵，老公厉害了，只能玩100多。 哎呀，好， 虽然玩手机不好，但是你不得不服啊。 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给大家说一说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一些奇闻异事吧，好不好？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来来来来，看看引发互动话题的这条消息吧， 啊， 好不好？ 根据丹麦、英国、法国、荷兰以及芬兰几个西方国家调查和研究得出的结果，人类智商出现了下降趋势。 哦， 尤其是1975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 智商平均得分多少？ 反正要比父辈低，你看看啊，他们认为呢，可能有这几个方面，其中包括环境因素，比如教育系统的改变，数码时代人们花更多的时间浏览互联网，阅读量也减少了同时在数码时代呢，智力的概念也可能发生了变化传统智商测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了有可能有专家认为呢，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社会智力不能再基于记忆力以及数学或是词汇知识了但这些正是传统的智商测试衡量一个人智商水平的方法 那他的意思是等于说是测智商应该改改 测智商的方法 对我觉得是就是你原来你考的是词汇记忆力和数学但现在我们都你比如记什么东西都记手机上那你要再测的话就应该测比如说电子设备使用的水平是吧代表智商水平吗专家认为啊说这并不意味着就智商在下降但它显示了人们学习和推理方式的改变然而测量智商的工具和手段并没有与时俱进还是 有点道理，但是你要光测验他会不会用电脑，他还是脑子能记住的人，你说他还是厉害。 对， 他越稀有就越珍贵吗？ 那会不会以后就发展成这样，就是部分少数人很聪明，然后呢，就是 有可能 以少数的聪明人来支配着大多数的就没那么聪明的人。 这我就不知道，但是肯定世界上聪明人永远是少数。 对，就像一个蚂蚁，它总有一个这个。就是那个大脑在那个地方是吧 我感觉你就是那个少数 哎呀不 你都操好这份心了 哎呀没有是我哎呀好吧我承认了 我就得防着点你以后支配我 来来来来咱们看看大家的吧咱们看点实力好不好啊 实力那叫一个多范淼说我们家宝宝说了为什么世界杯没有中国人踢球呢如果中国队能像韩国队那样踢球就好了我都无语了我都 哎呀好 宝宝没说多大您要是真是2-3岁说这话还真是 少给他看韩剧啊 太墨迹， 太多幻想。来看一下这个慵懒的猫说，听了半天，我觉得很多说的跟智商其实没多大关系， 哦， 更多的是情商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跟教育有关系， 哦， 我们以前受的教育啊是不重视情商的，总以为油嘴滑舌的心眼太多不好，其实情商很重要。一个人智商高不一定情商高，但情商高肯定智商高。想想还有什么能，还有什么比能游刃有余的处理好人际关系更难的呢？哎，他说的有道理啊， 嗯， 是吧？人际关系应该是就是感觉是最复杂的一种啊， 都是活的嘛，是吧？ 嗯， 这就成长袖善舞了。 哎， 我姓张啊，说了我最聪明。 嗯， 小时候那个什么已知那个角的度数，求哪个角的度数画辅助线那题，老师都解答完就得问我，嗯，你还有没有其他解答方法？我说没有，那才能下课。 哎呦，你果然很嚣张啊！ 对，我觉得不是聪明，主要是嚣张。你 对对对对对，嗯，啊，来看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发过来的微信互动哦。哎，抹草吧说 啊，对 啊。我肯定没我闺女聪明，她能把数学大数混合运算在没人教的情况下变成简易的方法做，她说是她自创的方法，每次都是对的，我都没有研究出原理来。哦，这个厉害了， 要么是她太聪明啊， 要么就是你太笨。 我没说。小面说，我弟小时候也就四五岁吧，夏天也特别热，老要吃冰棍儿。家里人怕他太小，吃多了不好，就不给他吃。他就去院子里跑两圈，回来跟那儿气喘吁吁的往椅子上一坐，说：“你就热死我吧，你就热死我吧，你热死我吧你。”然后还用小眼神飘你， 哎呦， 你热死我吧，你就 还会知道卖可怜啊， 苦肉计。 对对对，来看一下，米娅说了，我家小妞6个月的时候啊，就会叫爸爸。1岁的时候每次看到我已经不叫妈妈了，1岁的时候叫什么？叫宝贝儿啊，管你叫宝贝儿。现在1岁4个月，除了家里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姐姐等称呼，急了还会直接叫姐姐的名字笑笑。每天早上准时敲完我的房门，敲姐姐的房门，一边敲嘴里还不一提，还一边说当当当当当当啊，想走路就说溜达溜达，想让抱就张开手臂仰天看着你说抱抱宝宝啊，让你无法拒绝。如果想要的话指着说那个那个，必要的就一边摇头不要的就是一边摇头说不要不要不要，有人来了就说 hello， 早上谁出门都会说拜拜。我每次上班都抱着不撒手啊，今天早上我和妈妈说要迟到得走了，她居然说我也得走了。今天刚满1岁4个月，她姐姐就是全小区说话最早最清楚的，我感觉这个小的很可能会刷新他的记录呀， 这适合当主持人，真的， 真的，真的，好好培养一下。 咱们有个同事的孩子，有一天突然跟他，哎呀，不行，我得舒坦舒坦。然后来说，这就是跟老家待的，跟爷爷待的，你知道吗？ 哎呀，好， 你孩子才2、3岁，说实话，哎，不行，我躺床上舒坦 舒坦舒坦， 哎呦， 我 天 哪，哎呦天，还有一位叫鹌鹑，还有这个小西 啊， 问我们都是新朋友，我们已经看到了， 欢迎欢迎， 你直接发文字就可以。 苏苗说，我们家娃2岁的时候能认识100多个国家的国旗， 哎呦， 我现在我都认识不了。 哎，有的很多，还有很多孩子是这样 啊， 认那个车标， 哦，认 认车标啊，就等等的，就特别认。 在此反正下功夫了呗， 嗯， 是吧？ 好的，那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再次谢谢大家的互动 分享啊， 是啊，咱把孩子都培养的棒棒的啊， 对对对。 那这个我下一个节目呢是我们的娱乐72遍，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嗯。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去做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等我们老了还能翻看这画面，